在兽医防疫所成立70周年之际，全国兽医防疫部门科技发表会5月9号和10号在平壤的人民大学学堂举行。本次发表会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办，由全国各地兽医防疫部门科技人员和工作人员参加。会上共有240多篇论文发表，介绍了开发将兽医防疫工作加速疾病诊断、可提议预防药生产等发展到更高科技水平的方法方面的成就和经验。闭幕式上向推出优秀论文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和奖品。